大家早上好，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刚刚听到了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《喜欢你》。其实这首《喜欢你》呢，算是黄家驹本人的真情流露吧。你知道吗，在88年的时候，黄家驹呢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可是他女朋友呢见到他整日只专心于音乐，无心顾及他呢，于是就向黄家驹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说呢黄家驹只要放弃音乐，自己就可以跟他走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知道黄家驹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爱情，可是呢却留下了这首《喜欢你》。听过了黄家驹的这首《喜欢你》之后，接下来呢调整一下心情，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

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营，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 张三的歌，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听过不同不同的版本，有男生啊，有女生啊，但是现在我发现萧敬腾的这一版张三的歌还是挺有味道的。张三的歌呢，他的词曲作者叫张子石，其实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表示自己好像并不太快乐，因为当时呢，他计划让妻子在美国与朋友是假结婚，继而呢，再协助自己和孩子申请移民美国。结果呢，张子石发现妻子真的爱上了那位朋友，他只能呢独自带着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。当然，尽管生活比较的困难，他仍然呢想用歌曲令孩子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。所以呢，在听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之后，我作为一个女性啊，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很伤感，然后也很无奈。 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否跟我相同呢？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位女生，《外面的世界》，莫文蔚这个版本，你听过吗？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《外面的世界》这首歌开始真正认识齐秦的吧。想当年呢，齐秦年少轻狂，狂放不羁啊，穿着瘦腿的牛仔裤。后来呢，由于一场这个酒后斗殴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，从此呢与世隔绝，每天呢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思考人生，在监狱里度过了难忘的3年半的时间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齐秦，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，逼他呢从音乐当中找回自信。我觉得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，齐秦才真正开始迷上了音乐，每天渴望着 外面的世界。这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《外面的世界》，简单的旋律却是能够催人泪下。为什么会选择莫文蔚这个版本呢？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太熟悉齐秦的版本了，听一首女生的版本，不同的声线，不同的味道，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外面的世界。送上来自于伍佰的这首《白鸽》，熟悉伍佰的朋友应该都是知道《浪人情歌》啊这些经典的歌曲，但是《白鸽》这首歌仍然很好听，不信你听听看。 前方啊，没有方向，身上啊，没有了衣裳，鲜血啊，伸出了翅膀，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，飞翔的强忍着伤，

是新的芬芳。 王力宏的这首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，老实讲，这真的是我无意当中啊听到的这首歌。听过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啊，可以让人过耳不忘。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是一首可以让人快乐的歌，优美的旋律再搭配非常美式的 R&B 的技巧，使这首歌听起来很动听，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阳光的气息。简练的编曲和轻松的口哨也使这首歌呢成为了当年专辑《心跳》当中最舒服也是最轻松的一首歌。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听到这首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，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。接下来呢，听到蔡依林的这首《不一样又怎样》，在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。 你放你放爱对方，不简单也很平凡，在同一张床，让人身边不平凡。什么样就怎么办，非一般又怎么样，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。

小声。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， 受花火之后，接下来要为我喜欢的偶像打榜喽。听说最近汪峰要开名为《岁月》的演唱会，很多人在想岁月是什么？我觉得或许是爱情，或许是成长，也或许是一种命中注定吧。就是你感觉它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过去。很多人说呢，汪峰的岁月或许就是 Lifehouse 到北展，工体首都五棵松，再到中国各地大小的体育馆。汪峰这一路走了20多年，或许这个就是岁月吧。一首岁月过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离开我们的视线有一段时间的女生田震的这首野花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，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，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心怀，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，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，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，摇摇摆摆的花呀，它也需要你的抚慰，别让在等待中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

送上来自于许巍的这首《蓝莲花》，希望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这首歌呢就送上了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。蓝莲花呢，它的创作初衷据说呢是许巍写给唐代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，表达了对于玄奘法师的敬意。整首歌呢虽然没有豪言壮语，但是呢却是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的。我觉得这首歌也足以震撼很多人吧。 聊起许巍，你就不得不提这首《蓝莲花》，你说对不对？接下来继续送上一位女生，来自于侯湘婷的《一起去巴黎》。听过这首歌之后，在四月就好想旅行啊！怎么办？下一个假期离我们好像还很远的样子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要先一起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。要去巴黎，

你让我看到光伴随的阴影，笑锐化的哭泣，爱与恨的接近，梦和现实的分明，我终于睁开眼睛。 邓紫棋的这首《查克靠近》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画家的名字。邓紫棋呢，曾经回忆这首歌写作的过程，她说有朋友给她看过这个画家的作品，当时她就觉得非常有趣，于是就写了这首歌。据说呢，这个画家非常擅长人像，但是呢，他却有脸盲症，你给他十个人，他是识别不出样子的，会觉得十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而对他而言呢，每个人的面孔只是不同的色块。于是呢，他就这样去画。如果你很近的去看，其实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颜色。可他通常呢画的都非常大，你只要走到很远的地方看过去，才能辨认出一个人的样子。于是他就有了这种发散性的思维，变成了一个剧情。邓紫棋呢就想到，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没有爱的话，你会认不清最熟悉人的脸，即使你靠近他，也很难认出他的轮廓。很快的，这首歌他就写完了，也发给了他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很喜欢，觉得用不同的视角，从画家的角度，也反映出了一段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。听过了这首《查克靠近》，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 Eason 的《最佳损友》。很多人去 KTV， 据说这首歌都是必唱的选项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秒。朋友，朋友，我当你一世朋友。奇怪，过去再不堪回首，怀念时事其实还有。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。朋友，你试过把我批斗。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，毕竟难得有过最佳选友。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，通宵都不够，收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？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但说过去却那样厚。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得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，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，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，相应再次喝酒，待葡萄成熟透。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，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，是敌与是友，各自也没有自由，位置变了各有队友。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。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早知解散后各自有，际遇捉到游，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，严重似情侣讲分手。直躲避的藉口，非

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保温材料那加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起诉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九九九，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《人物志》，我是主播李可。 局立项公示，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喜剧《开山鼻祖我爱我家》即将搬上大荧幕。据说呢，情节围绕是贾家大家长傅明老人去世之后，家族内部的遗产纠纷。且不论当年众多的演员，离世的离世，爆红的爆红，原班人马再聚首难度多大，但是遗产纠纷这个主题就让人大跌眼镜。事实上，这户杨柳北里202号的平凡家庭之所以无可取代，是因为它是中国万千家庭的缩影。小公务员贾志兴，唱大鼓的和平女士，退休老干部傅明老人，女大学生贾小凡，个个生动活泼。他们的生活呢，未必一帆风顺，物质条件也并不富裕，但充满欢笑，还有小市民的儿女情长。当这一切呢，被简简单单的遗产纠纷四个大字替代，就算能延续旧剧情，芝麻开门里一箱金银珠宝去无踪，全家寻宝总动员的线索又如何呢？就凭装新酒媚俗的贴上当下流行的家产议题，就算内容再丰富，想必呢也只是落个鸡飞狗跳罢了。我爱我家其实后来拍过续集，叫圆圆的故事，依然是贾圆圆的扮演者关凌主演，讲的是他长大了，工作后呢重回社区，处理邻里间鸡毛蒜皮的一连串小事。还有姐妹篇之我们这一家，还是英达指导原作里的二叔梁天挑正，讲的是天津一家人的成长故事，但都是水花不多。这两部作品当中呢，有一个巧合之处，主人公呢都住在幸福里小区。仔细想来，从中呢恰可以对照出他们与我爱我家的距离。我爱我家里的一大家子并没有多么标榜幸福温馨，他甚至没有多大的野心，单纯靠的就是剧情的推进，逐一呈现家人的沟通，邻里的相处，润物细无声，使观众的忍俊不禁。在拍摄花絮中，台下坐的王朔、陈凯歌、冯小刚都笑得前仰后合。时不我与，当情景喜剧示弱，剧本创作薄弱，后来的种种也只能靠罐头笑声和口号式的家庭标语支撑，再借所谓的情怀的余晖留住一些观众而已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电影又与电视剧不同， 哪怕在全球坐拥着巨大观众基础的经典美剧《成长的烦恼》，搬上大荧幕之后也照样反响平平。围绕平日生活里的戏剧冲突，重点在家长里短，短短一两个小时的呈现，自然有些操之过急。更何况《我爱我家》之所以不朽，在于其的每一个细节的可推敲性。墙上挂着呼啦圈，早点盘子里的油条，茶几上的游戏机，每一个物件都有其来源，更有死忠剧粉。据考察呢，其台词中不乏《红楼梦》样板戏等出处，精雕出细活。英达与梁左单是剧本就写了十个月。侯孝贤有言：“深度在表面。”然而，当电影电视剧一靠翻拍，二靠 IP 快速消费的潮流下，看准机会捞一桶金的目的昭然若揭。如此狼吞虎咽的居心之下，谁还来打磨这份细腻呢？这或许就如同我爱我家的命运吧。虽然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，平淡的日子要用一生讲完，但孩子大了，世界变了，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兜兜落在睫毛上的土，才发现熟悉的也会生疏。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，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。想得太多，梦得太多，我糊涂。想得太少，梦得太少，我盲目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学会了走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总会还有下一班车带我去忙碌。想得太多，我糊涂。想得太少，我盲目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 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

成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又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主播 Nico。 没有人能插手你的人生，当你下决定做一件事情就尽力去做吧，即使这件事情最后没有达到你预期的回报，但是你得认真努力的去完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逐渐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给自己一个期限，不用告诉所有人，不要犹豫，直到你真的尽力为止。